你好，我是盛严敏，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的第14讲，欢迎回来。在前面的基础篇当中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 UDP 数据报协议相关的知识，在我们的脑海里已经深深印上了 UDP 等于无连接协议的特性。那么看到这一讲的题目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困惑呢？那没关系，和我一起进入已连接的 UDP 的世界，回头再看这个标题，相信那你就会恍然大悟。我们先从一个客户端例子开始哈，你在文章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例子，客户端在 UDP 套接字上调用 connect 函数，之后将标准输入的字符串发送到服务器端，并从服务器端接收处理后的报文。当然了，和服务器端发送和接收报文是通过调用函数 send to 和 receive from 来完成的。我对这个程序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哈，第9到第10行创建了一个 UDP 套接字，12到16行创建了一个 IPv4 地址，绑定到指定端口和 IP。20到22行调用 connect 将 UDP 套接字和 IPv4 地址进行了绑定。这里 connect 函数的名称让人有点误解，其实可能更好的选择是叫做 set peer name。31到55行是程序的主体，读取标准输入字符串后调用 send to 发送给对端，之后调用 receive from 等待对端的响应，并把对端响应信息打印到标准输出。在没有开启服务端的情况下，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，你会发现最后系统提示了一个错误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？不是说好 UDP 是无连接的协议吗？不是说好 UDP 客户端只会阻塞在 receive from 这样的调用上吗？怎么这里会冒出一个 connection refuse 的这样的错误呢？别着急，下面就跟着我的思路慢慢去解开这个谜团。从前面的例子当中，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对 UDP 套接字调用 connect 函数，但是和 TCP connect 调用引起 TCP 三次握手建立 TCP 有效连接不同， UDP connect 函数的调用并不会引起和服务器目标端的网络交互，那也就是说并不会触发所谓的握手报文发送和应答。那么对 UDP 套接字进行 connect 操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上面的例子已经给出了答案，这主要是为了让应用程序能够接收异步错误的信息。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第6篇不调用 connect 操作的客户端程序，在服务器端不开启的情况下，客户端程序是不会报错的，程序只会阻塞在 receive from 上等待返回或者超时。在这里啊，我们通过对 UDP 套接字进行 connect 的操作，将 UDP 套接字建立了上下文，该套接字和服务器端的地址和端口产生了联系，正是这种绑定关系给操作系统内核必要的信息，能够将操作系统内核收到的信息和对应的套接字进行关联。我们可以展开讨论一下，事实上当我们调用 send to 或者 send 操作函数时，应用程序报文被发送，我们的应用程序返回，操作系统内核接管了该报文，之后操作系统开始尝试往对应的对端和端口发送，因为对应的地址和端口不可达，一个 SMP 报文会返回给操作系统内核，该 SMP 报文还有目的地址和端口等信息。如果我们不进行 connect 的操作，建立 UDP 套接字和目的地址端口之间的映射关系，操作系统内核就没有办法把 SMP 不可达的信息和 UDP 套接字进行关联，也就没有办法将 SMP 信息通知给应用程序。如果我们进行了 connect 操作，帮助操作系统内核从容建立了映射关系，当收到一个 SMP 不可达报文时，操作系统内核可以从映射表中找出是哪个 UDP 套接字拥有该目的地址和端口。别忘了，套接字在操作系统内部是全局唯一的，当我们在该套接字上再次调用 receive from 或 receive 方法时，就可以收到操作系统内核返回的 connectionrefuse 的信息了。在对 UDP 进行 connect 之后，关于收发函数的使用，很多数据是这样推荐的，使用 send 或 write 函数来发送，如果使用 send to 需要把相关的 to 地址信息置零，使用 receive 或 read 函数来接收，如果使用 receive from 需要把对应的 from 地址信息置零。其实不同的 Unix 实现对此表现出来的行为不尽相同，在我的 Linux 4.4.0 环境当中，使用 send to 和 receive from 系统会自动忽略 to 和 from 信息，在我的 macOS 10.13 当中确实需要遵守这样的规定。 使用 send to 或 receive from 会得到一些奇怪的结果，接回 send 和 receive 后正常。考虑到兼容性，我们也推荐这些常规做法，所以在接下来的程序当中，我会使用这样的做法来实现。一般来说，服务器端不会主动发起 connect 的操作，因为一旦如此，服务器端就只能响应一个客户端了。不过有时候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形哈，一旦一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发送 UDP 报文之后，该服务器端就要服务于这个唯一的客户端。文稿当中有一个类似的服务器端程序，那我对这个程序做下解释。11到12行创建 UDP 套接字，14到18行创建 IPv4 地址，绑定到 any 和对应端口，20行绑定 UDP 套接字和 IPv4 地址，27行为该程序注册一个信号处理函数，以响应 Ctrl 加 C 信号量操作。32到37行调用 receive from 等待客户端报文到达，并将客户端信息保持到 client address 中。39到41行调用 connect 操作，并将 UDP 套接字和客户端 client address 进行绑定。43到59行是程序的主体，对接收的信息进行重新处理，加上 hi 前缀后发送给客户端，并持续不断的从客户端接收报文。该过程一直持续，直到客户端发送 goodbye 报文为止。注意，这里所有收发函数都使用了 send 和 receive。那接下来我们实现一个 connect 的客户端程序，我对这个客户端程序做一下解读。9到10行创建了一个 UDP 套接字，12到16行创建了一个 IPv4 地址，绑定到指定端口和 IP。20到22行调用 connect 将 UDP 套接字和 IPv4 地址进行了绑定。27到46行是程序的主体，读取标准输入字符串后调用 send 发送给对端，之后调用 receive 等待对端的响应，并把对端响应信息打印到标准输出。注意，这里所有收发函数也都使用了 send 和 receive。 那接下来我们先启动服务器端程序，然后依次开启两个客户端，分别是客户端1和客户端2，并且让客户端1先发送 UDP 报文。我们看到客户端1先发送报文，服务端随之通过 connect 和客户端1进行了绑定，这样客户端2从操作系统内核得到了 ICMP 的错误，该错误在 receive 函数中返回，显示了 connection refuse 的错误信息。一般来说，客户端通过 connect 绑定服务端的地址和端口，对 UDP 而言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性能提升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不使用 connect 的方式，每次发送报文都会需要这样的过程，连接套接字发送报文，断开套接字，连接套接字发送报文，断开套接字，如此循环往复。而如果使用 connect 的方式，就会变成下面这样，连接套接字发送报文，发送报文，直到最后断开套接字。那我们知道连接套接字是需要一定开销的，比如需要查找路由表信息，所以 UDP 客户端程序通过 connect 可以获得一定的性能提升。在今天的内容里啊，我对 UDP 套接字调用 connect 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。之所以对 UDP 使用 connect 绑定本地地址和端口，是为了让我们的程序可以快速获取异步错误信息的通知，同时也可以获得一定性能上的提升。在本讲的最后，按照惯例给大家留两道思考题。一，可以对一个 UDP 套接字进行多次 connect 的操作吗？你不妨动手试试，看看结果。二，如果想使用多播或广播，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 connect 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，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，